程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欢迎早起的小伙伴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又是新的一周，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空气质量是中度污染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北京市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嗯，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是有哪些不花钱但是特别甜的情侣活动 有吗？ 问一下孔文， 有吗？有吗？对不对？ 有吧？ 你看，你都说的特别怀疑，有吧？ 有吧？有吧？ 啊，有吧？有吧？ 我们来期待一下网友们啊，给我们怎么样的回复？ 哎、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呢，在9点整，我们还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青年代表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做客。 哎，好，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不花钱儿但是特别甜蜜的，这个情侣活动啊？刚才呢，这个话题抛开之后，我就直接说，不是有吗？然后爽说有吧， 有 啊，有。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网友朋友们怎么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啊？我有点底气不足。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无带几币呀铁。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我们来听青年说。 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来跟大家说，金哈出京尽量避开下午的时段。 哎，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那暑假期间的金哈高速的出京车流有明显的增加。 哦， 方桥区、诗园桥区、西吉到香河服务区车流比较大。 嗯， 那大家呢可以适时绕行广渠路、通燕高速等周边道路，或绕行金平高速到金济高速到金哈高速，并且尽量避开下午时段的出行高峰。 嗯，交管部门还提醒呢，暑期啊，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地标性景区游客比较多，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北京大学东门、清华大学西门成为交通的热点，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边的交通压力都比较大。 那本周的工作日方面呢，早高峰时段延后到8点至10点。 最高峰为8:30左右，而晚高峰时间仍为下午5点到7点，6:20左右，交通的压力最大，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出行。 这刚才说的是，就是本周到8:30，海堵，是这意思吧？ 所以现在天气比较热哈，如果大家还刚好堵在路上，我觉得这个心情一定不会太好，所以还是尽量这个出行前哈，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还有路况啊，不要让自己这个堵在路上太久了。 哎，堵车不堵心。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现在扫二维码乘地铁支付方式是越来越多啊。目前呢，全网二维码乘地铁服务在北京已经正式推行了3个月，支付方式呢包括工商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以及京东支付4个渠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下一步二维码乘车将向所有传统银行和第三方支付企业开放，为乘客提供更加便利的地铁出行服务。 那据统计显示呢，二维码乘地铁服务上线3个月以来，使用二维码最高日进站量达到了107万人次，累计进站量超过了5100万人次，单程票使用量下降超过15%。看来大家对于这个方式啊比较信手拈来，很快就适应了， 方便的，对吧？ 还没有开始使用二维码乘车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里下载易通行 APP， 根据页面提示的完成操作，就可以拿到一张手机里的交通卡了。选择刷二维码乘车、线上购票、车站取票等多种方式，那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需要押金和预充值，非常的方便，我觉得尤其是给这些就是短期在北京停留的小伙伴们，比如说来出个差呀，来旅个游呀，对吧？你不需要再去押金再退押金，然后走的时候忘了退押金这种事情， 对，或者说专门想着我要装点零钱，对吧？到时候这个买地铁票，真的 是 非常方便。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共享单车啊，共享单车这话题不新鲜了哈，不新鲜了。然后大家现在能够想到的共享单车的品牌啊，然后或者说以前知道的一些品牌，你现在还看得到吗？ 摩拜， 摩拜，小黄车， 小黄车， 你知道现在排第3的是谁吗？那叫哈罗， 没听过 是吧？因为他在2-3线城市，然后做的还比较不错。 啊，是吗？ 啊，然后据说这个财务状况还挺好。 是吗？ 啊，排名第3的是哈罗，所以说这个 一定要借鉴前车之鉴哈，把这个财务状况呀，还有这个现金流啊，都这个理顺了。 哎，然后呢，这个共享单车已经融入我们生活很久很久了啊，大家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出行的方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一种共享工具，就是共享滑板车。租这种共享滑板车呢也挺简单的，只要用手机 APP 找到附近的共享滑板车，扫描贴在手柄上的二维码就行啊。每使一回呢，先收1美元的起步费，然后呢每15分钟增加0.15美元。滑板车上装有时速约20公里、可行驶1.5小时左右的电池，用完之后呢，哎，停放在这个方便的地方就可以了。 另外呢，也可以注册成为电动滑板车的充电人，收集周围的滑板车，那在家中充电再放回原位，每辆车呢可以收取5到7美元哦。很多人都把这个给共享滑板车充电作为自己的副业。 哎，对，所以 这个共享滑板车，我觉得要在北京推行的话，得有2个条件。 这哪2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得有很多人会玩滑板。 这个滑板车，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这个具体这个滑板车的样子啊，我猜想啊，它应该是有一个 把手的那 种，有一个把手，然后一只脚或者两只脚，然后都可以在上面，但是它是电动助力的，就是对于这个平衡感啊，就是大家的使用操作程度 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对，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困难。然后第二 就是这个路面的状况要比较友好，对吧？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门槛儿，对吧？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它起码是这种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说哎，我到了哪儿，对吧？得下来把这滑板车再拎到门槛那边，然后再接着滑。 对， 就比如说这个路和路之间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得比较平坦，比较平顺。 越野滑板车， 越野滑板车。 对， 但是总是听着感觉还是觉得滑板车属于这个年轻人。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个，如果说 换一个名字，可能会不会让大家就是形成的这种跟滑板会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比如特别特别特别潮的那种运动，会不会区别开来？ 滑板代步车 啊，那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 中老年滑板代步车， 中老年滑板的，就是其实在。共享单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其实不久之后啊，共享电动车然后就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那只不过它在市场当中的一些反响还有大家的使用频率，包括车企投入市场的车辆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目前也还是，其实我也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就是骑到啊一两家品牌的这个共享电动车，我觉得有的时候距离比如说稍微远一点的话，那么可能我们解决最后一两公里出行，两三公里出行，我们会选择共享单车。如果说那个距离三五公里、八公里、十公里，那么呢，那个时候如果说交通状况又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又去着急的话，那个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方式，就是尤其是在北京，比方说这个。春天、夏天、秋天呢，就是不是特别冷的时候，我觉得都挺好的。就吹个小风还挺凉快。 也需要怎么说呢？大家有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个技术吧，越是快的，对吧？对安全性的要求越高。对于这些中老年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门槛的。 对，他的那个车，不过不会骑太快的， 是吧？ 对，车企的 也比较简单。 对对对，车企在这方面遵照国家的规定还是非常严格的。 总之我们也期待一下吧，这个共享滑板车也能够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哈。 对对对，如果说出现的话，我肯定会尝试的。挺有意思的。 来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来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跟大家分享三条消息。首先来关心科技，说这个复活远古时期的生物呢，是科幻片中经常出现的情节。那现在呢，这一情节竟然成真了。俄罗斯科学家已经成功的让两只沉睡了40000年的线虫复活，不仅能动，甚至可以进食。 沉睡了40000年，那就是其实在40000年前的时候，这两只线虫只不过被冻住了，但是 而且是在一个比较快速的降温的这个条件下被冻住的。应该是。 然后这个就是 看过《冰河世纪》吧？ 没有。 就是突然间咔被冻住了，就是非常快。 这个让我脑洞有点开。有点开。这是怎么回事呢？莫斯科的一所土壤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和美国纽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合作，他们先分析了300多只被冰封的虫挑选适合的进行解冻工程。然后呢结果只有2只线虫符合，这两只线虫呢都是在他们那儿找，在其他国家找到的这里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之一，其中一只呢生存在41700年前，另外一只生活在32000年前。经过解冻之后，两只线虫展现了生命的迹象，可以开始移动，也能吃东西了。 那研究团队也表示呢，这个最新的突破显示，多细胞生物在自然冷冻保存的状态下，拥有长期存活的能力，甚至可以存活数万年。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也可以冷冻起来，进而进行这个长时间的星际旅行啊。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在科幻片里看的太多。但也有网友说呢，说真想知道这两条线虫40000年前是什么样的，想想感觉老可怕了。大家觉得呢？ 我觉得还挺好吧，就是这项技术因为我刚才在想，就是有没有可能应用到人类的医学领域当中， 比如说把某一些器官冷冻起来， 嗯，因为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做器官捐赠或者移植的话，其实是需要在6个小时之内，就是最好是4个小时之内、嗯、但是如果说哎，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器官的捐献者，但是我在跨城有一个需要这个器官的，对吧、 嗯、 那我可能可以需要冷冻。 嗯， 嗯，对，那这个你比方说这个到时候如果成熟的话会不会这个样子，然后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最近不开心、嗯、最近生活压力太大了， 嗯， 大夫给我冻起来， 大夫给我冻起来， 对，大夫给 我 逃避一段时间， 我逃避一段时间、嗯、啊， 等这个不顺的时代过去了， 对， 对，等这 等水逆过去， 对， 对， 对， 对， 对，等这波过去之后，然后你再把我给叫醒啊， 发现下一波更难， 下一波更难，哎呀，下一波更难，那没有办法，对不对？那这个也白老师就说过嘛，是吧？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嗯、 对不对？其实这句话然后呢也在我们的这个片花当中， 嗯， 然后也跟大家有展现， 嗯 啊，但是呢就最近吧有一部片子这个热映， 嗯 啊，大家都觉得哎呦他还挺容易的啊， 容易吗？ 虽然说经过了一些考验， 嗯 啊，怎么着，你是觉得就是让你一个月花10亿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在西红柿首富里我们说的这部电影哈、嗯、这个花10亿是有很多条件的， 对呀、啊、是 比如说你不能买财产， 嗯，对 对，就是不能留下不动产、嗯、 不能做慈善， 对，不能做慈善，而且你雇佣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嗯、而且你给这些你雇佣的人发的工资是必须符合市场价的， 嗯， 它有很多限制，就是其实你并不可以那么容易的把这个钱花出去。 嗯， 嗯， 我们来说的是最近大热的西红柿首富， 哎，西红柿首富、 啊、 嗯， 前几天跟大家分享了西红柿首富里的一首歌哈，叫卡路里、 嗯、卡路里， 嗯 嗯，什么那个什么白白甜甜圈是吧， 白白甜甜圈， 哎，对对对对对哎，我看那部看 香蕉牛奶大盘鸡， 对对对，我看那部这部电影的时候，然后在影院的时候就是配上剧情啊、嗯、然后可能之前的代入感也比较好， 嗯， 就觉得 还挺好听的， 哎，对，用在那儿的话还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本身这部电影它的这个调性就是属于比较接地气的、 哎、 啊， 对， 属于比较直白的这种，所以它里边的歌都还是比较直白、 嗯、 而且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住、嗯、节奏感也比较好， 嗯，对，然后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大家看电影的这个一个心境吧、 嗯、 就是大家看个喜剧片嘛， 嗯 啊，周六日的时候前两天刚上映，真的是、嗯、就昨天前天嘛， 嗯， 真的是爆满， 嗯， 真的是爆满，然后大家就是我没有什么想，我就是单纯的放松一下， 我就是呵呵呵呵呵， 对，单纯的开心一下啊，就是真的有的朋友还觉得真的笑得还挺开心的、 嗯、 啊，就比如说我， 真的吗？ 啊，我笑挺开心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片子也让我心里有有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了很多思考，然后我还会想再去看一两遍，然后去捋一下，就是从源头上，然后去捋一下这个，这个创作的逻辑啊、思维啊， 嗯， 啊，甚至它里面就是暗含的一些。 其实《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很老的一部好莱坞的电影。 对对对，是的。 但是其实只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故事的基本的这个灵感是相似的，其他的一些部分的《西红柿首富》做了。啊、这个大刀阔斧的一个修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这个西红柿首富里呢有网友发现在影片中隐藏了10亿身价的发型这些彩蛋，那在影片中呢主角在得到了10亿块钱之后呢去理发店剪了一个身价10亿的发型， 嗯， 嗯，然后呢就 细心的网友发现了， 哎，发现了、嗯、啊，这个发型呢竟然和这个王思聪同学同款啊、 嗯、 影片隐藏的这个彩蛋可以说是非常巧妙了，网友们也忍不住评论这个梗藏的也是有点深吧， 嗯 啊， 那西红柿首富呢目前正在院线上映，它其实讲述了一个落魄的守门员突然拿到了10亿元、哎、但要在一个月内花完，当然是有些条件的哈，电影里还有没有其他彩蛋呢，也希望大家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哈， 嗯嗯嗯，然后目前这个票房还是挺多的了啊， 票房不错、嗯、 对吧，然后那个我们就要不就不占用更多的时间，我们给他宣传了、 嗯、 对吧，反正他们宣传方也没跟我们联系、嗯、啊，是吧， 好、嗯、我们期待这个就是孔文同学再多去看几次、嗯、然后给我们分享你的感悟哈， 对对对、嗯、想一下， 给大家带来一首许飞的你如今好吗， 旋律不用回忆就能想起，在我生命中 最快乐的你，如今渐远了消息。不用怀疑，不曾忘记，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把感情想得像都是游戏，彼此都没好好珍惜。我后悔过，明知道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早上的青年说。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天气啊。最近一段时间已经过了中伏了，那这个苦夏啊也开始这个怎么说，爆发率越来越高了。那中伏的北京呢，闷热单道，本周烧烤和蒸煮还将在北京轮番上演，毕竟是三伏天儿，那大伙儿呢只能是慢慢的熬过这个苦夏了。 哎，北京市气象台就预报呢，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是34度。从周二到周五，北京白天最高气温稳定在34度，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大部分时间阳光都在岗啊。然后气象专家也说呢，说每年七月的上中旬呢，副热带高压都会向北跳动，西北边缘来到华北一带啊，为华北地区带来一段多雨时期。这也是北京每年主汛期定在七上八下的气候原因。 那目前呢，华北地区继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虽然短期内不会出现较强的降水，但阵雨和雷阵雨仍然会随时出没，闷热的天气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也给大家细数一下这个苦夏的一些症状啊，便于你进行一个自查。比如说啊，头晕乏力。 头晕乏力 啊，比如说这个没有胃口， 比如说每天起床的时候觉得四肢酸软，然后呢觉得总之就是身上特别没有劲儿，这其实都是一个苦夏的症状。 这跟苦夏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有关系。这好多同学不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叫做有哪些不花钱儿但是特别甜的情侣活动。这个 Lucy 就首先跟我们说了，哎呀，他说呀，没有比什么比逛夜市更适合情侣的了，随便买点吃的就可以逛一晚，最重要的是一直有话题说。 那凯尔也说呢，说异地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喜欢远程同步看电影，还会特别有仪式的倒数321，然后核对是不是同步播放的，这个点子挺妙的。 哎，凯尔这个可以，但是 Lucy 说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不花钱，你逛夜市你随便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是吧，有时候也花不、这个、也花不老少呢。 我觉得这个不花钱是说不花大钱吧。 不花大钱啊，那我要是在我看来，那你不花就别花了吧，那一分钱不花对吧。哎，不是有的时候说这个女孩子啊，说这个感觉比较幸福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男朋友在不经意间啊 掏钱包的时候 啊，不是这跟钱没关系啊，就是在不经意间比如说给她轻轻的这个一个吻呢、然后是会这样啊，让女孩子可能会感觉比较甜蜜，然后情侣之间呢、然后男孩子呢也表达了这个爱意啊、这个是不花钱的， 是的， 对吧。那你的观点就是要不就少花，是吧。要我一分钱不花， 一分钱不花， 一分钱不花、一分钱不花怎么甜蜜。 京城十三少说，看到有什么比赛都会一起参加，比如什么拍照大赛呀、美妆大赛呀、搭配大赛之类的、然后一起吐槽其他参赛选手的审美啊、这个一听就是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对吧。 哎，这个倒是可以的。你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活动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倒是不需要比如说买门票掏钱什么之类的， 是的、 对吧。然后你要参加好了的话呢，然后还有奖金、啊，对。然后小月月说，他说我见过公司的一对程序员啊，一起写了一晚上代码，然后第二天呢两个人神清气爽一脸满足。 你是专门来黑程序员的吗？ 神清，那就是今天那天晚上两个人在一起，那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然后还出了比较不错的效果， 应该是， 是吧。啊， 对于很多程序员来说就是编程是上瘾的。 哎，对，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人说，哎呀，一起出去逛个公园吧，吃个饭吧，程序员都会说，哎呀，能不能让我一个人自己待会儿。会有这样的，就是因为一旦他沉浸进去啊，就不愿意别人来打搅自己。 对。但是小月月说的这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努力，然后为一个方向努力、啊，这个倒是挺甜蜜的，我觉得。 也欢迎其他的小伙伴们继续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发来你们啊这个不花钱的一些约会的方法，也能够带给一些对方这种浪漫的感觉呀、甜蜜的感觉。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谢春花的一棵会开花的树，我们待会儿回来。 的雨，清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永远。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这个周一早晨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有哪些不花钱的方式可以给这个情侣间带来一种甜蜜的感觉哈。 哎， 但是呢马上我们会接近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来自这个蜻蜓 FM 的声音点评师慧敏。 慧敏， 慧敏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周一准时和大家见面的蜻蜓的声音小编慧敏。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几个新的专辑。最近呢有不少的新电影陆续上线，最火最具有话题性的两部电影莫过于沈腾的这一又一力作《西红柿首富》和徐克导演时隔五年之后带来的狄仁杰系列的第三部四大天王。那其中徐克导演的这部四大天王的确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喜欢的影迷就会觉得，哎，徐老怪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本身就是这部影片最大的亮点，更别说还有像赵又廷、林更新、马思纯等演技和颜值都在线的这样的卡司来加盟。但不喜欢的呢就会觉得会不会有点太过浮夸和炫技呢，而且个人感受非常不建议有密集性恐惧症的患者去看。那到底从这个通天帝国到神都龙王再到最近上映的这个四大天王，徐克是要打造一个怎样的狄仁杰，未来又会在狄仁杰系列里加入哪些新的元素呢？我们也是特意采访到了导演徐克和编剧张家鲁，欢迎大家在蜻蜓 FM 搜索徐克或者狄仁杰，就可以一起来解密他们眼中的狄仁杰了。那刚刚和大家聊了一个在有关这个影视圈的新专辑之后，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呢跟最近的这个娱乐圈的话题有关。因为就在上一周，郑爽是频频上了这个热搜榜，因为被拍到疑似和她的这个前男友胡彦斌复合的画面。但之后呢胡彦斌也是发了一封澄清声明，声称两人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回顾两人的恋爱过程也是非常的虐，到现在结局也不是特别美好。但与此同时上热搜的还有另外一档综艺中疯狂撒糖的几对 CP， 比如说福原爱和江宏杰、陈建斌和蒋勤勤。那为什么有些人的感情就能这么甜，有些人却始终虐恋无果啊？就像我身边很多单身很久的朋友遇到心动的人第一反应都是有点害怕。其实恋爱也是需要技巧，需要大家去学习的。如果想要在恋爱过程中做一个优质生的话，欢迎大家在蜻蜓 FM 搜索潮悦心理诊所，让权威专家用一个一个的案例去解救单身的你。当然在幸福来临之前，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爱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周一要给大家打气了。以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两个专辑的内容， 嗯，好的，谢谢慧明， 谢谢慧明 啊，就又有娱乐又有正能量哈，非常感谢跟我们的分享。 嗯， 下周一我们再见喽，拜拜。 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声音产品真是火呀。 嗯 嗯， 没错， 各种各样的课程，各种各样的娱乐的新闻和帮助你消遣的一些以及帮助你成长的一些内容哈，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对，而且付费收听收看呢，然后也是被更多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所接受。对，他们会认为就是我付费的话，那么我可能会得到优质精品的内容。 是的， 对， 付费是一个好习惯。 对，但是呢这个你把频率调到 FM98.2， 嗯， 然后呢关注一下我们这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啊，我们这个这不收钱， 嗯， 啊，也你 品质也 对 绝对，嗯， 对， 经得起考验。 对，要不要你试试了解一下， 嗯， 啊，对吧。 青年说继续说。 你知道最重要的什么吗？ 什么呀？ 主播优秀。 主播优秀，撑起了整个节目。 主播优秀，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哎， 有七位奇葩青年跟我们分享他们觉得有意思的事儿哈。首先，网友白依依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在福建的福州呢，一群参加两岸青年活动的台湾学生，在返回台湾前，在超市疯狂的扫荡各种零食。 这什么零食呢？ 辣条、火腿肠、奶茶。 哦， 这奶茶不是咱们中国台湾的吗？他们说呢，有些零食在台湾是没有的，想回去跟朋友们分享。还有一名男生呢，因为女朋友喜欢美人鱼，就特地买了一款有美人鱼包装的零食。 小浪漫，小浪漫。这花钱了啊。 花了一点钱 啊，这花钱了，花钱了，啊。然后呢，这个台湾学生到大陆交流被辣条圈粉啊，突然感觉每天被各种辣条包围，好幸福啊。神厨小富贵，大刀肉、手撕鸡，还有各种各样的辣条。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辣条啊？你喜欢吃辣条吗？ 没吃过辣条。 辣条没吃过呀？ 对。 你什么家庭啊？辣条都没吃，什么家庭？ 煤矿。 是吧？哎，我跟你说，就是，我跟你说啊，小时候那个辣条，你知道吗？就是，应该就是最早的是某品牌的啊，就是5毛钱一包。 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小学学校的时候，就是那种还是很传统的那种小卖部、小商店。 嗯， 啊，就是可能有慈祥的大爷大妈呀，就摆着一各种各样的那个其中小零食，然后就有辣条，5毛钱一包。然后后来呢，这个品牌现在做的还非常不错 啊。真的？ 对对对，非常不错。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之后，大到商超，小到路边卖什么这个手抓饼的，都有。 是吗？ 啊， 好，待会儿推荐一下， 对， 去这个试一下水。 没问题，你可以尝尝。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件不良的现象啊。一本练习册40块，没答案再加20块，多个科目一起买还能免邮。 嗯， 啊，这不是买练习册，而是网上代写作业的价格。 嗯， 网友单身喵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暑假呀过去一半了，不少同学呢作业还没有写完，有人就开始寻思啊，我找找外援吧。所以呢在网上呢找枪手帮忙代写暑假作业。然后 商家说呢，说负责代写的很多都是大学生，那针对作业难易程度和内容多少来定价。商户呢大部分来自初高中。 初高中。然后网友神评论啊，说小朋友们，你们认为大学生都会做你们的暑假作业吗？哎呀，你们太天真了。 那我也觉得， 是不是？ 但确实这是一个不良的现象。 不良的现象， 啊，这个有的时候没有未雨绸缪，没有这个合理的分配时间，到快开学了，突然发现好几大本作业还是空空的。 对呀，你看，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身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吧？然后就是各种便利条件都在我们的身边环绕着。啊，你耍这种小聪明，那你看我们当年的时候，我们不写就不写了嘛，对不对？是不是硬气一点嘛？对吧？但是我们不撒谎啊，就是没写，对吧？那到时候老师要罚站呢，或者再补写，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必须写完，对吧？ 也希望这个初高中的这些老师们哈，一方面考虑到课业压力，另一方面呢，也真的是把寒暑假还给同学们， 哎， 少布置点假期作业，这假期就是用来休息和实践的，对不对？ 对对对， 虽然这个录取季哈已经过去了一阵子了，但是呢，网友袁明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今年扬州大学物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火了啊，里边竟然夹带了一道需要用微积分知识解答的数学题，以及一道根据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地图设计的数字电路图题啊。 这是想咋的？然后呢就说呀，说这个今年物理学院呢共有200多位新生啊，为了鼓励新生们的积极性，学院还为答对其中任意一道题并在前20名登记报到的新生准备了一份额外的奖励啊，一个由该校 3D 打印创业团队设计的 3D 打印 U 盘。扬州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就说呀，说根据学院特色设计的入学礼物寄送给新生是学校多年的传统，这也是一种为新生进行提前专业教育的方式。 那有新生说呢，说感觉题目有点烧脑，估计设计题目的学长学姐和老师们高估了新生们的水平。 对，然后 可能这些学长和老师们会考虑到宁愿这个题目难一点也别太简单了，让大家小看了他未来要学的这个学科。 对吧，你这明显先来一下马威嘛。对吧，然后我先给你出题，对吧，你看你能不能答得上来。 是的 啊，对吧，你答上来了之后呢，然后我再吓唬你一下子，说给你寄一礼品，但是其实呢我们这儿你看 3D 打印创业团队还给你做的礼物。看起来是私人定制，其实是不是满满的这个啊都是下马威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自杭州的网友徐涛跟我们分享说，每天早上去上班前呢，他会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认认真真的擦爽肤水，抹精华，眼霜，面霜，防晒乳，最后上底妆画眉，看到自己焕然一新了才会出门。 这是个男的吗？ 这是一个男生，1993年出生的。那在过去一年呢，光砸在护肤品上的钱差不多有3万 啊。 最近呢，一份美妆消费的调查报告也显示，95后的男性成为最精致的男性群体，5个人里面有1个人会用 BB 霜。 所以呢，在精致的猪猪女孩走红之后，精致的猪猪男孩也真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真是男人精致起来女人都害怕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吧？你不过呢，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我们在对自己的这个脸蛋啊、妆容啊、美丽啊、护肤啊，我们在负责任的同时呢，还是要看清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不要盲目的追求高额的开销和一些名牌贵重的一些化妆品。 请问孔文，你今天化妆了吗？ 我今天化妆了吗？我今天早晨洗脸都没用洗面奶。导播老师，对，给我一特写，你看我今儿早晨这皮肤还行吗？虽然说我们这镜头有点美颜啊，对吧？大家看一下，是吧？ 天生丽质， 天生丽质是吧？是吧？ 那孔文，你对于这些就是精致的猪猪男孩怎么看？ 哎呀，精致的猪猪男孩啊，不太想说，一说吧就怕话重。 觉得对你的这个带来的威胁太大了，是吧？ 那倒也不是， 人家都后天捯饬的这么美了。 不，那倒不是，我丝毫没有压力。因为就是我们这行业嘛，对吧？然后之前我们有做过电视的这些经历，然后现在我们也是视频直播，对吧？那些家务事儿我也都有。什么这个 BB 霜也有 啊，也有。然后那个什么粉底液是吧？也有。那会比如说我们会在出席一些这个活动，或者说我们主持一些活动的时候，线下活动跟这个听友粉丝互动的时候，然后比如说会简单的涂抹一些，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出来效果之后，我是不惧怕任何人的，但是呢，比如说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不会用的， 包括其实我们上青年说的节目哈，这个也算是这个要素颜出镜，对吧？ 对， 纯天然的出镜， 对，纯天然的，反正我是素颜， 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审美啊，也是每年每年都在发生一个变化。大家虽然感觉上好像这个不是特别明显啊，但是你稍微看一看10年前的电视剧，你就会发现这个我们现在整个的对大众审美和包括这些偶像们的这个观感啊，其实是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无意中啊，就找出这个古天乐版本的这个《神雕侠侣》是吧？ 神雕， 去来看一看。 杨过， 对，还有这个，那个时候是就是另外的一部也是金庸的武侠吧， 《天龙八部》 啊，对，里边那个段誉 啊，对，段誉， 因为段誉这个角色大家知道是那个就是白面书生那种感觉的嘛， 那叫什么六脉神剑啊什么玩意儿？ 对，凌空微步，然后你就看那个时候演这个。 段誉的人啊，就多黑呀、啊，就跟咱们现在的这小鲜肉完全不是一色号的，你知道吗？ 嗯。 但当时我们看也会觉得段誉很帅，对吧？ 没错，没错， 很白面书生的这种感觉。嗯、但是现在就过去这些年，你再看那个时候的大家的审美啊，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的审美已经被提高了非常非常多。 嗯。 我们对于大家的这种颜值，包括肤色的这种。怎么说，这种要求也变得很高很高了、 嗯、 这也是95后的男生们啊开始准备 BB 霜的一个原因吧，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咱在脸上花点时间花点钱没关系， 嗯， 但是呢男孩子咱就有个男孩子样，别娘了， 对 对吧、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我这个，然后我长得也很精致， 嗯， 然后呢也很有细心的去打理自己的皮肤， 嗯， 化个淡妆什么之类的， 嗯， 对吧？但是呢就是看起来之后哦就还很帅，但是给人的整体的感觉呢，哎，小伙子还就比如说挺爷们儿的那种感觉、 嗯、 会很好。但是你比如说你这个如果本来哇你还挺帅的，但是你如果你这你就一说话就是兰花指，你说这 嗯 对不对？ 我非常同意啊， 对不对、嗯、啊，我这是兰花指吗？是这样吗？ 总之就是我们这个不评判这个去化妆的男孩们啊、 嗯、 你们这个其实是有权利的，对吧？ 有权利，有权利 啊。但是还是说这个有个男孩的样啊，我非常赞同古人说的这一点、 哎、对不对？对。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啊，有鼻炎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不要自己随便用药。 嗯， 网友果冻给我们分享，他说浙江有一位王女士患有多年的鼻炎啊，看朋友都在用一款日本网红鼻炎喷剂，她也开始使用。一开始呢觉得还很挺好用的啊，喷几下鼻子立马就通了，结果用了三年之后呢形成依赖，发展成了药物性鼻炎，很有可能会终身用药。 医生说呢、嗯、这一类网红喷剂会破坏鼻子里的黏膜，效果呢会越来越差，相应的使用频率也会越来越高，所以这种药物呢20多年前临床上就很少用了 啊。 那使用这种网红药一定要慎重哈，用药一定要遵医嘱。 嗯，用药一定要遵医嘱。哎，这个喷鼻子的东西就我也会喷，就是、嗯、但是我用的生理盐水。 哦，生理盐水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吧？ 但是还是推荐大家哈，就是你人体的，比如说人体那些在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隐藏的那些空间，比如说耳朵的这个耳朵眼儿啊，比如说鼻子里的、 嗯、 比如说口腔黏膜啊，这些本身它就是觉得要隐藏起来啊，不是暴露在外面的、 嗯、 那你就不要再经常用一些清理的方式去清理它了、 嗯、 因为它肯定是有一个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一个功能、 嗯、 啊， 是的， 是吧？ 如果你经常去带走它内部的一些细菌啊，一些、 嗯、 去改变它的这个细菌的环境，可能反而会不好。 嗯 嗯， 对。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一个，听起来之后 欲扬先抑的故事， 哎，是欲扬先抑的故事，还是很温暖的啊。许康平呢曾经是一名摄影师，2015年的时候呢他的妻子确诊为 M3 型白血病啊，这是一种经过化疗就可以治愈的白血病。许康平说，当得知妻子患病的时候呢，意识到自己过去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了，于是呢他用镜头全程记录了老婆患癌后的1016天，包括化疗剪短发啊，入院时母女俩第一次分离等等等等。后来妻子痊愈之后呢，许康平说，大部分白血病人的故事都是悲伤的，但是呢我们很幸运。 嗯，许康平也把妻子患病期间的照片呢发布到了网上，希望通过这样的记录鼓励更多的病人。他说，比患病更可怕的是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心。 哎，对 啊、这一系列照片其实还是挺震撼的，我也看到了、 嗯嗯、 而且挺有力量感的，尤其是他们家还有一个小女儿， 嗯， 就眼看着妈妈头发都掉没了、嗯嗯、然后呢经历这个化疗的痛苦，体重也持续的掉，后来呢又慢慢的恢复了这个生命的活力。 嗯， 这一路走来哈，虽然他们自己啊、这个身在其中，但是能让别人分享到他们这种对于生活的这种希望， 嗯， 这种最终的这种幸运吧，我觉得他们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 对，其实这个大家伙儿都常说嘛，是吧？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这个不是遇到这个事儿，就是遇到那个事儿， 是 吧？没有一帆风顺的。 嗯， 所以说呢，就是许康平这句话说得好，就是比患病更可怕的，或者说我们把它换一句，就是，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这都不可怕，怕的是大家丧失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心。 一定要心怀希望。 对。 接下来分享一条有意思的消息啊，这个网友菲列特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前一阵子他去埃及开罗玩，逛动物园的时候呢，发现斑马区混入了一个奇怪的生物，虽然也有黑白条纹，但是呢体型矮小，耳朵也比斑马长很多，更重要的是呢身上的条纹居然脱妆了，原来呢这是一头假冒斑马的驴 啊。然后呢游客们呢就找到动物园反映，但动物园的负责人呢就坚持表示说，这真就是斑马呀，啊，对吧？你说你这怎么，埃及的这个动物园的朋友，是吧？怀疑谁的智商？对不对？啊，所以说网友神评论啊，说明天呢会不会送来一只猫啊，告诉我们，哎呀，这个是小老虎啊， 我不发火你就当我是 Hello Kitty 呀， 对嘛对嘛对嘛啊，大家就看就好了，买票就好了，票不退的啊。 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应和了那个我们那句俗话，叫驴唇不对马嘴， 驴唇不对马嘴，真的是， 青年说，继续说。 最后啊，来到我们今天的靠谱青年，来跟大家说一件，应该说困扰非常非常多年轻人的一件事儿啊。哎，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叫晚睡强迫症啊，了解一下。 对，相信不少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状态，明明意识到深夜就该睡觉了啊，但是呢就是不想睡，困到眼睛睁不开，还要刷刷朋友圈啊，到了周末呢就变本加厉。这种被称为晚睡强迫症的行为在都市人群当中越来越普遍。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晚睡强迫症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先来做一个测试，大家在心里呢数一下，如果说超过五项吻合的话，哎呀，那就哎恭喜你了啊，你就是这个晚睡强迫症， 中枪了 啊，中枪了，对对对。 第一条，白天的生活让你没有时间娱乐和休息， 这 就是被工作和学业已经占满了。 这、对啊，这不，但是这不是自己能做主的呀。 跟你的这个学业的状况和你的工作的性质有关哈。第二，一闭眼就能睡着的感觉随时围绕着你。其实前两点呢说的是你白天没有太多休闲和娱乐和自己的时间啊。那第三条呢说的是眼中的血丝和黑眼圈明显，是不是打哈欠。第四条呢是白天需要喝咖啡之类的东西提神。第五条呢是晚上回家后困倦感就变成了亢奋啊。第六条是每天都睡得很晚。第七是睡觉前会有特别多的想法。第八条是认为自己深夜的时候思路清晰， 这个我有。 第九条是偶尔早早的躺在床上确实会乱想睡不着。最后一条呢是偏要在半夜去做白天的事情。 然后刚才爽爽给大家数了十点啊，大家可以对照自己来做一个小测试，如果以上十项都吻合，对不起啊，晚睡强迫症已经进入晚期啊。如果中五项的话，那么基本就可以确诊为晚睡强迫症了。 我觉得还有一条，就是说有些人这个早早的躺在床上，但是会一直的玩手机玩很久，然后越玩越亢奋，越玩越没有睡意，睡着的睡下的时候呢，也会脑子里不断的这个有各种画面和各种想法啊，导致自己没有办法这个安静下来。 对，然后这个出现晚睡强迫症呢，其实啊是六种心魔在作祟啊，例如对睡眠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啊，通过压缩睡眠来增加可利用的时间，然后还有给自己不良的心理暗示啊，认为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专心致志灵感迸发啊，还有白天做事拖了啊，晚上不得已我得加个班，白天的活没干完，还有啊，还有朋友很喜欢临时抱佛脚的成就感，在最后一刻完成工作，哎呀，会有一种如释重负、沾沾自喜那种感觉。 那晚上不睡呢，早上就起不来，白天犯困，然后呢，恶性循环。还有朋友总是上夜班或者是三班倒，造成了这个睡眠的一个混乱。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啊，这个长期晚睡的话，后果还是挺可怕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特别多，比如说，这个睡不够的人会变丑。睡不够的人 变丑 会变胖，睡不够的人会变穷， 压力肥啊。对，这个也有一项研究，好像对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是的， 对对对。 所以为了变得瘦、变得美、变得有钱，请你早睡早起。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一些小的建议啊，然后呢， 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平常都是挂在嘴边的话啊、嗯。远离让你产生兴奋情绪的电子产品，把手机拿得远一点， 嗯， 对吧？把洗漱的时间提前啊，然后把你的这个环境呢，睡眠的环境我们稍微的营造一下，对吧？安静一些，惬意一些，对吧？然后女孩子呢，比如说可能会点个什么香薰呢、啊， 嗯， 对吧？放个什么入睡的音乐呀、啊， 嗯，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抽空多运动啊、嗯，睡前呢洗个热水澡，或者说泡个脚啊，冬天的时候泡个脚对身体也比较好、 嗯、 啊，放松身心。然后还有另外呢，就是睡前的时候啊，大家不要喝太多水， 防止水肿。 哎，然后尤其呢。不要奢望，哎呀，我实在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喝一杯吧，或者说我今儿晚上我肯定睡不着了，我喝好了，我再睡。 嗯， 不要希望借助酒精能够帮助你睡眠，这个也是一个恶性循环。 有的时候喝高了之后，这个半夜会醒，这是其一。其二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休息。 对。 其三，有的时候通过喝酒啊助眠了，会上瘾。 对，因为它会酒精会促使你的中枢神经啊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 啊，然后呢就是就是比如说你喝过酒之后，然后会是一个你状态的那种特别极端的那种兴奋啊、 嗯、 或者说放松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它又会对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影响，那么那个时候呢、嗯、你整体的身体状态其实是不太好的， 嗯 啊，总是在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然后没有一个处于让身体平静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呢你就会要不就会感觉我很累， 嗯， 然后要不就我必须要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没有一个常态， 嗯， 对吧， 就感觉是在对身体的一种长期的透支。 没错， 也提示大家早睡早起会让你一天感觉到精力充沛， 嗯， 希望大家早起听我们的青年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资讯板块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青年会客厅，送给大家一首喜帖街吧。 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这个周一早上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欢迎您继续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里呢，我们邀请来了一位非常年轻帅气的团委副书记，他是来自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司的党群工作部的团委副书记田春雨，欢迎你。 大家好。 春雨，你多说几句。跟那个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建一局北京公司党群工作部的团委副书记田春雨，今天也非常高兴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会让春雨多说几句呢？因为他只要多说几句，大家就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春雨是，曾经是我的同行。 没错，没错， 也是学这个传媒、学播音主持的，然后也在这个播音主持的一线工作过，对吗？ 对。 现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团委副书记。那春雨也是得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各种，比如说中建一局北京分公司的优秀青年荣誉称号，比如说2017年他获得了这个中建一局75普法情景剧大赛的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等等吧。总之，这个获得的奖项和荣誉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今天呢，我们会和春雨一起就是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吧。春雨现在非常的年轻啊，但是能感觉到你这个在党群工作部工作，也积累了很多这个沉稳和成熟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做派吧。 好，过奖了，过奖了。 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为什么会选择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呢？ 其实这个说起来呢，故事还是挺长的。因为小的时候呢，特别是上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可能因为自己比较皮，比较贪玩，可能呢，对于这个 学术上的问题，也就是通常说的咱们这个文化课啊，并没有说的那么突出，所以呢当时包括老师啊家长啊可能会想办法说的，你要不要，也可能因为平时啊在班级里比较活跃，各种场合呢都比较爱说，哎， 喜欢表达， 对，还喜欢表演，喜欢表达，老师就说你要不要尝试一下这方面的特长啊，后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哎，慢慢的喜欢上了，然后就这样，可以说是阴差阳错，然后就走到了，这条路上。 阴差阳错， 对， 那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其实春雨很短暂的在黑龙江电视台综合频道的《超级新工厂》栏目任主持人，这也是一个出镜主持人，对吗？ 对对对， 那段工作的经历你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那一段感觉特别的幸福，用现在比较时尚的话来说，还是挺刺激的。 挺刺激的。 对，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从大二开始，就陆续的到电视台去实习，然后也有机会，然后偶尔呢出一下镜，然后呢家里人看到很开心，然后特别喜欢说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你的出现啊，那个时候可能就认为这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自己的优势得到了发挥，其实你是挺适合这个工作的，对吗？ 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自己也有心中一个梦想，就是一直想做一个体育类的主持人，包括解说员啊，然后当时就怀揣了这样的梦想，然后一直在这条路上坚持的。然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 因为你自己爱好体育，对吗？ 对对对。可能爱好体育的人性格都比较好，然后也是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着，但后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然后就放弃了曾经那个梦想。也后悔过，但是现在想想，目前所从事的这些工作，让自己那个后悔的想法就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浅了。 虽然这个春雨非常轻描淡写的哈，在讲他这段心路历程，但是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期，你经历比较多的这种内心的这种震荡，对吧？ 对。 为什么会冒出就是说我可能要离开传媒或者说主持人这样的一个领域？ 因为就像很多大学生毕业一样，也面临着自己人生的一个选择。其实当时我也考虑说要不要就继续留在电视台，然后寻找一个更好的机会，然后每天面对着镜头。 其实当时就是在电视台的这个工作，还是你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对吗？ 对对对。然后毕业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也是很年轻，想法很冲动，然后就想着说想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刚毕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和朋友一起去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当时做了一个就很大胆的决定吧，就来到一个完全不懂很陌生的这样一个环境里来工作，也就是现在的重建 一局。 对， 这也是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吗？算是 对，算是第一份工作，而且是我个人认为啊，是决定自己一生的一个选择，当时就完全像一种赌博一样。就是因为在对于中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工作环境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不知道的，然后就选择了。 而且是不是你还有一个这个跨城呢？因为原来你是在黑龙江电视台，对吧？ 对对。 然后在北京这个中建一局北京分公司，相当于是你是到北京来工作了，对吗？ 对，来到了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 当时是不是北京这两个字或者首都这个意向也会让你的这个决定更义无反顾一些？ 对对对，这个是很大一个原因和因素。 但是你当时就是刚刚进中建一局的时候，你的岗位是？ 我刚来的时候做的是行政方面的，也就是现在大家称之为办公室的工作。 我能够想象到，突然从那样一个非常，怎么说，很洋气的环境，很有挑战性，甚至是很刺激的那样的一个工作，变成了在北京的一个上班族，就是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文件和一些案头工作。其实这个落差还是挺大的，对吗？ 对，落差非常的大。而且我当时心想的是来到北京，然后来到北京没几天之后呢，然后也是应公司的工作要求，也是这个行业决定的，然后把我临时分派到了大西北兰州。是更偏远的地方的一个施工现场工地上。然后在那里从事这个行政管理的工作。所以到那之后整个人是懵的，所以在到兰州的前三个月吧，可以说每天都想着逃跑，每天都想着回家。 为什么？因为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吗？ 对，作为施工现场的这个管理人员呢，都是很辛苦的。 嗯。 第二是很陌生的，然后就是像您刚刚说的，落差非常的大。 嗯。 就是从镜头前来到了基坑里。 嗯。 然后。 基坑里。 对。 听上去有点灰头土脸。 没错没错。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呢，还穿的可以说是。 还打扮挺漂亮的。 对对对。然后后来发现跟大家格格不入，大家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你。嗯、可能。我穿成那个样子肯定代表我对工作没有完全投入进去吧，在那个环境里是这样的。在那个期间也是我和家人打电话最频繁的时候， 嗯， 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和我爸妈打电话， 嗯， 唯一表达的想法就是我说不想继续做这个了，甚至说我想回到曾经的传媒行业。然后每天在那儿呢，可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嗯， 刚开始我面对一份工作，我也是为了把它做好，我可能用了、大概七八个小时，就是晚上加班到凌晨，就是因为不会又不好意思去向大家去问，所以这很尴尬。但后期发现我能掌握这项工作的时候，我用不到五分钟就能解决。 嗯， 这个就是 这件事情让你突然信心增加了很多，对吗？ 对对对，也是因为很多类似这样的瞬间，让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在这里继续做，然后也能把它做好。 嗯。我猜想，因为这个当时在这个就电视台实习啊，就是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状态，然后毕业了之后能够来北京，进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国有企业，对吧？ 对。 那当时其实你的父母应该是还是比较欣慰的吧，因为我们的父母辈都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对对， 靠谱的工作，体面的工作，对吧？你的父母应该是挺为你高兴的，对吗？ 对，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可能他们比较传统， 嗯， 可能认为这样的工作， 就是应该是你梦寐以求的。 对对对，当然，可也是，哎，出于很大的原因，因为可能从小不太听他们的话，觉得到人生的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了，还是听父母的总是没错的， 嗯， 然后就这样来到了北京， 所以当时你在兰州就频繁的跟他们通电话，其实这个电话的主要的内容，你们两方的这个争辩就是说，我不干了，我要逃跑，然后你父母说不可以，你得坚持，是这样吗？ 对，甚至我会跟他们讨论，我说你们的观点是错的，我要坚持我的就是对的， 这个交锋会很激烈吗？ 会很激烈，然后我的母亲也就因为我这件事情。电话里哭泣的次数我已经记不清了。 他们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对对对， 嗯， 后来也证明他们的坚持是对的，然后我选择了坚持也是对的。 有的时候坚持就柳暗花明了。 没错没错， 看到你之前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刚才春雨也说其实在兰州的前三个月整个人是懵的，对吗？ 对， 我想那三个月可能也是你在七八个小时变成五分钟的那个过程在反复经历的这三个月。 没错没错。 过了那三个月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过了那三个月，可以说是逐渐的把这个工作掌握了，然后就开始不断的犯错了。 嗯， 也是另外一个阶段。我觉得我记忆当中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去施工现场，准确的要求呢是要进现场就要戴安全帽。 嗯， 因为那个我是从事行政的，就是很少会进入到施工现场。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没有戴帽子，走到门口被人拦下了，就把我赶出去了。然后当时那个管理人员跟我说了一句话，印象很深刻。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去施工现场就没戴安全帽，但他后来过得挺好的，每顿饭都有人喂，天天都有人伺候啊。虽然是句玩笑话，后来想一想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现场也确实存在着这种安全的隐患，然后也是管理人员需要注意的。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因为春雨学的这个专业哈，应该是跟传媒比较相关的，就跟表达比较相关的，但行政管理的工作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些专业性的，相当于你是在工作中和实践中重新去学习。 没错。 对吗？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这个工作它的一个挑战性和一个难点是在哪里？ 最初我认为的难点就是对于专业的不懂，包括一些专业的词汇完全不理解，然后一些文案的起草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写。可能简单来讲啊，就是领导的一个讲话稿，开头和结尾我可以把它写得很漂亮，但是中间过程当中涉及到企业的文化呀，然后专业的词汇啊，我都不理解，然后就不会写，这个时候就会很 很困惑。 嗯，无从下笔。 对，根本无从下笔。 所以后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大量的阅读，去学习， 对， 自学。 就是把公司的所有的管理制度的文件然后一遍一遍的看，然后后来也是大胆的不懂的就去问、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嗯， 也去问身边的同事啊，然后这样一点点然后积累起来算是了解了， 嗯， 到后期开始熟悉的掌握， 嗯， 然后一点点变得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春雨是从2014年4月到2016年4月，长达2年的时间。那在中间一局北京公司的这个兰州国际酒店的项目部做行政管理的工作。一开始听到你说在那里的前3个月是懵的，后来就在这样一个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待了2年。 对， 嗯，觉得那2年过得慢吗？ 可以说是啊，虽然我的人生可能还会很长，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我特别特别难忘的2年，曾经是我不爱提起的2年，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是意义很大的2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就是通过那2年， 不愿意提起，是觉得有落差。 对，有落差，落差特别特别大，因为我是学这个专业的，身边好多同事啊，曾经的同学。可能就像您一样也坐在这里在采访嘉宾，嗯，然后 看上去还挺光鲜的。 对，然后我们每天还保持着联系，然后大家可能面对着镜头手握着话筒，然后我可能戴着安全帽走在施工的现场，然后大家会经常一起沟通啊，就是心理落差会很大， 嗯， 然后可能会当时也有一些逃避吧，不敢接受这个现实，嗯，所以那2年就是心里的落差啊，造成那种痛苦感， 苦 特别对， 嗯， 然后也变得不爱说话， 嗯，甚至有点忧郁，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逆反心理。我甚至开始讨厌这个传媒行业，讨厌主持人，不想看见曾经的同学，嗯，不想把他们朋友圈都屏蔽了。我说不想再看见你们， 因为对自己的刺激太大了。 对对对，嗯，然后。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个专业，学的这个传媒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然后后期也是通过这个专业让更多的人发现了我， 嗯 嗯， 就变成你的一个特长，你的一个优势。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单位里面，这个真正的变成了我的特长， 嗯， 也是通过一次这是中间一级集团组织的一个先锋诗会， 嗯， 然后就代表公司去参加这个朗诵的比赛， 嗯， 然后哎突然觉得自己那信心又回来了， 嗯 啊，然后在这里可以又发光发热了，然后可能通过这一点让自己变得，因为有了信心嘛，其他事情都能做得好了，然后也是通过这件事儿一点点，然后现在开始就是负责这个青年人的工作， 嗯嗯，负责我们青年，关心我们青年人，解决我们青年人在生活中的很多困难，也帮助我们青年人去实现他们的一个理想。刚刚春雨也说到了，曾经在兰州的2年是他不愿意提起的2年，后来现在回想起这2年，觉得自己的成长是不是很大？ 嗯，很大，就是可以说是我从孩子变为男人的2年。 是吗？ 嗯，对，男孩变为男人的2年。 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呀，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蜕变？ 嗯，其实那2年我也是默默的观察吧，因为身边有好多同事可能比我还要更辛苦，因为他们面临着老婆孩子在家里，他们独自一人， 嗯， 然后在这工作， 嗯， 然后每天我可能在下班期间在院子里来回逛的时候，就看见他们躲在角落里和家人在视频，然后和刚出生的孩子在打招呼， 嗯， 这个对我感触就挺大的， 嗯 嗯，就是总能看见啊，就新闻也好，包括我们的经常的一些文字的内容也好，就是说我们建筑行业很辛苦， 嗯， 我也是通过这些小小的瞬间才真正的了解到说这个辛苦在哪里，但也是他们就这种情况下还在坚持啊，在现场每天还在坚持的自己的工作，然后可能回家次数很少，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能做我没理由不能做， 嗯， 是吧，就是出于男人的面子啊， 嗯， 就不想主动说出想家了这句话， 嗯，一方面觉得 身边这样多就是承担着更多的生活的压力的人，也在这个岗位上默默的付出，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当一个逃兵。另一方面，可能这么多的优秀的人都在为了这件事儿在付出他们的最多的心血，也觉得这件事情它的一个重要性和一个价值，在你心里你会重新的去评估它，对吗？ 对对对，其实刚去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出于我最初的想法，我可能对他们，就说的难听一点啊，会有一点看不起的那种， 就是还是有点居高临下吧， 对对对， 神烟烟火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但后来发现啊，他们的专业性很强，就是能把我刚刚说的基坑变成那高楼大厦，确实是他们一点一滴滴做出来的。后来开始去敬佩他们，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不仅仅说是专业的东西，也包括对工作这种敬业。还有就做人的这些道理吧，可以上升到这个层次。 受身边的这些人和环境的影响哈，春雨在兰州这两年的工作完成了一个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后来就回到了北京了。 对，后来回到了北京，回到了。 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开始打消了这个念头，就是说我要再重新回到传媒领域去？ 这个可能就是从负责青年人工作开始吧。因为当所有人认为你可以去负责青年人工作，甚至说你可以作为他们的榜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很敞开心扉的把我曾经这些心理的路程，包括经历从传媒行业到建筑行业，这样一个对我来说一个痛苦的过程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去告诉大家你们也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因为今年因为刚刚是毕业嘛，我们公司来了很多新入职的学生，然后我也在这个期间和他们讲过我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就说啊，说我到了施工现场可能不适应，我然后会不会想走啊怎么样的。我也是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吧告诉他们，只要坚持就没问题。 我也能够想象到哈，因为毕竟在校园里其实跟社会上的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校园里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可以不断的去做梦，把自己的未来规划得很大很漂亮， 对， 对吧 对， 而且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做大事儿，我要做大家都能看到的事儿啊，我怎么能默默无闻呢，对吧？可能怀揣着这样的想法走入到一个工作的岗位，一个公司或者企业，它多少都会有落差，这是不是你在现在年轻人身上发现的一个共性？ 对，这是现在年轻人普遍存在的一个共性吧。因为我会经常跟他们去聊天去聊，他们可能会把很多事情想得很简单很美好，但实际上美好可能是在以后，但是你要通过先面对这个不美好的事情，然后通过努力才能变得美好。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你接受了才会得到，然后你选择逃避了，可能这个美好永远都是想象的。 春雨，你觉得就是吃苦是必要的吗？ 我觉得是必要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必要的，就是吃的苦中苦， 你觉得有人可以不用吃苦，就是比较舒服的，一直很顺遂的就去实现自己心里的那个目标吗？ 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有吧，但是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吃苦的时候，可能就会瞬间被击垮。 就是他们的抗挫折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弱。 对， 而且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落地的成分？对吧，就是还是有脆弱的一面。 对对对，可能说他们是幸运的吧，但是一旦因为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困难的时候。 非常感谢春雨哈，我们今天在上半个时段跟来自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新公司的党群工作部负责青年工作的田春雨来聊了聊，其实他走上这个团委副书记负责青年人工作之前的一些心路历程，一些内心的体验吧。能感觉到每个人都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 对， 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吃苦的问题，那春雨也是在一种经历过一场内心煎熬之后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应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团委副书记来说，是当得起这样的一个岗位的，因为只有你把自己的这种内心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可能大家才能够更感同身受去面对自己的那个问题，对吗？ 没错没错。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青年会客厅上半个时段的内容了，分享给大家一首雨水一河，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继续跟田春雨聊一聊他和青年人们一起去做的那些事情，他帮助青年人度过的那些难关。 每当日子浑圆饱满，我就一筹莫展，我想说几次丢三忘四，我感觉自己完全的不可靠，我是我猜我会慢慢疯掉，最好不要那些伤，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一河。我这么孤单，难以预料，我想我是我会慢慢疯。了解我无法继续下去，到未来那玄妙之地，在那里我是那么那么爱你，我们言不及，我的永远就像发过电影，我从来不喜欢那些现场的人生，因为除了遥远的意义，下一枚铜币慢慢跳，即使在最值得一提的下午，对于告别我还是显得粗鲁，我在琴弦上把每个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 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跟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里呢，我们同样是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他是来自中国建筑依据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司党群工作部的团委副书记田春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啊。刚刚可能对话筒还有些陌生，现在觉得很熟悉了。 嗯，刚刚在前半个时段我们也是跟春雨聊了聊他在就是进入这个工作的正轨之前吧，进入状态之前的一些经历哈。我们也知道春雨其实他是播音主持科班出身，所以这个环境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哎呀又回来的感觉。 没错，其实刚刚走进来的时候内心还有一些小兴奋，小紧张啊，觉得就好像多年未见的前女友一样。 有没有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 啊，可能都已经没有用了。 多年未见的前女友哈，从一个外表看似光鲜这样的行业，到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应该是比较基层的一个工作的领域哈，春雨也是经历了一段内心的煎熬。那现在呢，终于一切都是应该是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春雨其实刚刚也问了，说在现在中建一局有在你们的这个工作职责范围内要去关怀的这个青年人有300多人，对吗？ 对，很多。因为今年又新来了很多的新生，刚刚毕业的应届生，所以这个青年人变得更多了。 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呢？ 这个青年人的工作很广泛，在这里我就举几个例子，就是几个专项来说吧，包括我们经常做的一些志愿服务工作，包括青年人的思想动态工作，等等。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志愿服务也成为我们就是中建一局的一个必要的工作，就是每年 特色的活动， 对，特色的活动，因为中建一局属于一家央企嘛，它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所以志愿服务也是我们每年就必须要做的。像在今年雷锋日的时候，我们就去了朝阳区的一个多智慧的儿童康复中心，然后当时我也是带领着我们的青年员工到那儿去看望这些小朋友。可能去之前大家对这儿还不太清楚，就以为是儿童小孩，然后去看一看关怀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当我们到那儿之后发现，原来他们很多都是存在自闭症，还有严重的可能是视力有一些问题的这样的儿童，然后当时我们跟他们负责人也在聊，当然这负责人说了一句话，说的我觉得挺好的，他就说他们都是折了翼的天使，就是他们的笑容还很纯洁，内心都特别的纯洁，然后我们这些青年人就和这些小孩在一起玩，然后可能这些东西他们不太懂，但是通过跟他们的这些交流啊沟通啊，然后小孩会偶尔露出一些那些微笑啊，包括他会拽着你的衣角一直跟着你走，所以大家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包括我们青年人回头也在说我们还什么时候再去啊，我还有一些玩具啊，我还有小的时候一些东西就想分享给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件事情的责任吧。 变成了一个心中的一个小小的牵挂了。 对， 春雨你怎么看待就是相当于在你们中建一局的一个青年人的工作，每一年对吧又接进来一批新人， 对， 可能要让大家又从零开始学起，然后你也刚才说了有很多你们负责一些思想上的工作， 对 吧？你怎么看待这个你在做的青年人的工作？ 我觉得啊，要是说以我为典范去带领着大家，我觉得这个我还做不到，可能有些人说称之为你榜样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称职的，我最多可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因为我很能理解他们面对一些工作的时候那些迷茫，包括他们问的一些问题也是我曾经心里的疑惑。 比如 他们可以亲切的叫我春雨哥，说春雨哥，那个我去项目上了之后啊，我首先要做什么呀？那里住的环境怎么样啊？然后我多久能回家一次啊？然后就是我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要去找谁呀？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那个时候好的原因是啊，这样说起来好像显得我年纪好大。 春雨特别小，还是90后呢？ 对，我也是一个90后。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我说不要有太多这样的顾虑。我说你到项目上之后呢，可能会安排你带领你的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在中建行业里很认可的一件事，就是拜师，会有 传帮带。 对，传帮带啊，总结的非常准确，传帮带啊，然后会有这样的人会告诉你生活当中的对小细节去怎么做。我觉得他们比我好的就是我曾经可能不勇于不敢去这样问，就导致于五分钟的事情要花七八个小时来做。 曾经要去自己去摸索啊，自己琢磨啊， 对， 自己憋在那儿想。 对，所以我告诉他们多问，然后多说，然后多学，然后多看，多去了解，就慢慢的就总结成自己的经验了。 你们这边团委有没有遇到过那些就是真的你觉得他们在经历一些很困难的思想过程这样的年轻人？ 有，就是包括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近期的，可能我们刚刚来的新学生，然后他就面临着分配到可能不是他想去的理想的地方，这个时候他就想，这不是我想去的地儿， 我不满意， 我就想走了，我想和我们的人力部，我去想回家。其实我当时一听，我一想， 他会先去找人力部啊，说我不干了，对吧？然后人力部可能会说，你应该先去和春雨哥哥聊一聊，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我一想，这不是当初我的想法吗？不想干了，不是我想去的地儿啊。然后我会找到他，跟他们主动聊。可能我当时的话呢还比较狠啊，我就说了，我说作为一个男人啊，你这点担当都没有，我说怎么怎么样啊，大概这样的话可以说。但后期我一想，还是要，因为他们也面对一些未知、一些恐惧，可以理解。然后给他们详细去讲，我说接下来通过哪些东西你会得到什么东西，然后慢慢来。然后现在他已经到这个岗位上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尽早经历这样的心理，尽早去解决这样的心理，可能对自己日后的工作更有帮助吧，尤其是年轻人。 就是苦要早一点吃。 没错。 一开始别太顺了，越早吃苦，这个苦尽甘来，甜越来得早，对吧？ 没错，没错。 300多个人的年轻人，我相信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刚刚春雨也说了，你们会在那边做一些志愿服务的活动。 对，志愿服务。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因为春雨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文艺或者文体积极分子，对吧？喜欢打篮球，对吧？也有很多其他的爱好。 没错，没错，我爱好还真的很广泛。可能也会根据自己的爱好，然后去组织大家做一些什么活动。像您刚刚说那个志愿服务活动，其实我们不仅仅说是在北京来做。像在北京，我们之前也在做过那个毛主席纪念堂的这样的志愿服务。包括地铁，然后指引的这样的服务。包括我们今年在山东这个区域也在做一个志愿的服务活动，就是资助了一个盲校。就是那里学校的小孩呢都是盲人，然后我们为他创建了一个教室，然后也是一起捐款啊，一起然后提供服务啊，然后前期先把这个教室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计划在9月份正式开学，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我觉得不仅仅说是要在北京吧，就计划在各个区域都有我们这样志愿服务的生意，包括杭州我们也正在做，叫西湖微笑亭的一个志愿服务，就是在西湖的边上，然后有我们的中研一局的员工，然后在那里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最简单的指引的工作，包括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志愿的服务的活动，就是对于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然后再把这种积极性带回到工作当中，是有很大帮助的，也让他们感觉到了，他们不仅仅说是在公司在企业里有自己的价值，在社会上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儿。包括我们也不定期的会组织一些捐书的活动。然后当这样活动发下去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会把自己曾经看过的书籍觉得非常好的，可能这本书很喜欢，他也会主动的说的能不能把这本书然后一起捐出去，然后他还会写个纸条，大概把这本书哪一些重点的内容写在上面啊，可能通过这样能把这本书送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有缘人，能帮助到的人。我觉得很好。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哈。 没错。 刚刚春雨说的都是一些你们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帮助大家，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吧，然后回报社会这样的一些行动。但是我觉得年轻人还需要去展示自己的风采。你们也会不会组织一些内部的，比如说比赛啊，比如说发挥你的特长，对吧？你刚才说在一次朗诵比赛上你脱颖而出了，这样让年轻人去展示风采的平台，你们应该也是会搭建很多。 对，包括篮球比赛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动作，每年都会有的，像演讲比赛啊，然后摄影比赛啊，然后包括一些书法比赛啊，然后等等都有。然后我也会告诉年轻人，我说你们要多参加这样的比赛，可能通过这种比赛能提升你的信心，然后让更多人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因为我就是这样出来的。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让大家发现了我，然后才会看到工作方面的其他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会把自己的经验也分享给他们。像我们啊，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一些类似于文艺晚会啊这种，然后像今年我就发现了很多有才华的新员工，对，他们的武术都很棒。我当时还开玩笑的和我们的人力部的这负责招聘的人来说，我说你们招的是那个专业性的员工啊，还是这个要招这武打演员呀、因为来了很多会武术的，像双截棍啊、刀枪棍棒啊，耍的都很棒。还有跳街舞的，跳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也是在下面默默的关注他们，就是想日后有活动呢都要把他们尽可能的多展示给大家来看。 听着觉得现在这个春雨的工作已经非常的得心应手了。那现在你觉得目前的工作中对于你来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难点吗？ 难点和挑战我觉得很多。包括挑战，可能现在面临一个在提高一个等级、提高一个档次这种情况下，可能我认为做的可以了，但是距离领导，包括企业的要求还很远。就包括 像在我这个过程成长当中，有几个领导就对我很重要吧，可以说在关键的节点， 有人生的导师呗。 对对对，就包括我部门的领导，我们的秦主席，然后包括我们的邱书记，包括我们集团的汪书记，就分别给我讲过很多让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话。就包括我在秦主席这儿，他就会经常告诉我要多写， 要多写， 对， 要锻炼自己的笔头功夫。 对对对，你只有写出来了，才是你思考过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多写了之后，确实对自己的成长帮助很大。包括我们的邱书记跟我讲，说呢，你这个事儿要细心。这个是我的一个缺点，什么事儿我可能会天马行空会想到，但是去执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细心。所以这个也是自己在不断加强的一个地方。你像这个汪书记跟我讲，说你要坚持原则，一是做人的原则，二是做事的原则，就是尽量要保持纯洁。我觉得他虽然提的对我要求很大啊，但我觉得对我是长远性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个看似说是宏观上的事情，可能是我接下来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难点吧，就是要坚持去做，不断的去坚持是很难的。 在春雨的这个讲述中啊，就常常会听到坚持这两个字。可能一开始是坚持让他度过了那个最难挨的那三个月，对吧？后来也是坚持帮他不断获得更多的这种荣誉、这种关注和这种认可，都是在于这种默默的坚持。现在感觉一切都已经理顺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当年那个在电话中经常会流泪的妈妈，现在对你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满意，甚至为你骄傲？ 可能吧，但是她没有跟我讲过，但是我会通过她的朋友啊，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家人会了解到，说我妈妈会经常很自豪的和她的朋友打电话说啊，我儿子现在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可能这个对我来说，我也挺欣慰的吧。虽然说没有做出什么大成绩，没有做得多么成功，但是能让他觉得我可以了，或者说做得挺好，我觉得这也算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吧，一个成功的一个前期吧。 那我很想问春雨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说觉得长辈啊，这个已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个主流了，然后我们自己的想法已经远远的跑在了前面，我们想做的一些决定，我们想去做的一些尝试，可能长辈们都会怎么说呢，让我们慢一点，或者给我们一些相反的意见。那这个时候很多叛逆的年轻人会选择说，我要固执己见，我要做我自己的，我去实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春雨其实他的经历，他是说他是怎么说，就是去顺应了父母对他的一个要求。那你对于这种和父母长辈的这种争锋，你有什么自己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说这个心得我确实还是有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很多年轻人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啊，其实这个我也是赞同的，因为我最初也是这样想的，但后来经过很多事儿，特别是跟父母经历过几次交锋之后，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了解，但是他们的生活经验确实会给你很多一些借鉴的地方，就是他们说的话可能没有明确的告诉你说这件事情这样就是对的，但是他可能说白了就是父母总对你总是好的，不会说为你做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包括年轻人还是要多听爸爸妈妈的话。听肯定是没有错的。这点是我一直认定的。可能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结合父母的话，然后自己再去适当的去来做。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可以跟父母去沟通，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综合。但是如果让我再回到几年前重新来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很乖，很顺从的， 很听话， 对，很听话。实践证明了他们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实践其实也不仅仅证明了父母是对的，也说明春雨在这条路上一直做了对的选择，而且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行为吧，去让一件事情变得是对的，对吧？ 对， 自己的这个能动性其实很重要。 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做正确的事情和把事情做正确了，这个可能也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自己慢慢学会体会到的。可能我 最开始认为的就是把事情做对了， 嗯， 我就可以啊，这就是年轻人该有的一种态度。但后来发现，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的话，可能会变得更简单一些。对。 那我也想问问春雨哈，就是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在你观察当中，你觉得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常见的，然后就是以你的经验能够帮他们去化解的？ 我觉得现在就通过我看到的年轻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做事不够认真。 不够认真。 对，就是这个事儿，他认为我能做好，然后可能就 我就不屑。 对。然后可能真的到去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错误，这个是我感触最大的吧，就是他们经常会，我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他们都说没问题，然后可能该玩玩，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当初也选择相信他们，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冲劲儿啊，应该有这样的自信，这是个必备的，但后来发现他们确实做不好，然后我也总结经验，就哪怕就保持他们这份自信的同时，我会不断的叮嘱他们这件事情要落到纸上，然后前期要做什么，中期要做什么，后期要做什么，然后做完之后要总结什么，可能我会变一个突然变成我妈妈的角色，不断的给他们打电话我说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了可能也是谈不上教他们吧，就是把经验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能保证这件事情尽量少出错误。 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这个当下的时代，会让年轻人有一种浮躁。 没错，对，浮躁是普遍存在年轻人身上的一种现象，其实包括我也一样。 那你觉得怎么去解决这个浮躁呢？ 我可能通过的方式就是运动，或者是多看书。 运动。 对。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浮躁的情绪，包括在对待工作的时候。好就好在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控制，就是我当觉得这件事情我做不好或者很浮躁的时候，沉不下心来做的时候，我会去运动。像健身是我的最大的爱好之一，目前啊，然后我基本上每周也会保持跑步2到3次吧，可能因为工作忙，现在没有那么频繁了。然后说到这儿，我可能要插一句话，插回到刚刚前一点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在兰州那个3个月的时候，就很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通过运动来缓解的。 是吗？在那个项目上？ 对，然后因为当时那个项目是沿着黄河，我每天沿着黄河跑步，每天10公里， 哇， 每天一个人在跑。后来我觉得这样跑着跑容易把自己的性格跑得就觉得会不会出现自闭症啊？然后我就建了一个跑团，这个跑团慢慢的形成了大概有接近90多人，接近100人，然后每天不定 时。是你们公司的人吗？也不是。 公司的人只有接近10个，其他的全是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他们选择相信我，然后每天会让我给他们制定计划，带他们去跑步。然后还有很多人是跑步的目的是减肥，然后每天就会问我说这个减肥要怎么弄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然后我自己会去网络上查询，然后再告诉大家， 变成了一个健身教练。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然后每天给大家制定跑步计划，然后带领着大家跑，可能会定期的跑马路，跑校园，然后等等吧。然后通过这些事情，然后我又带回到 一开始是为什么跑呢？其实就是为了缓解这种苦闷，对吗？ 对，我就是 释放自己， 有情绪，然后发现经常给家里打电话的话，家里会很担心。我说那不如自己找一种方式来释放吧。就去跑步了。其实跑步最开始我2公里跑得喉咙疼，但后来发现10公里我都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渐渐这样坚持下来了。这也是我总结的一个坚持的道理。以后我也是把这项工作准备带到我下半年的工作当中，以后计划在我们公司开展一个奔跑计划。然后第一个计划就是跑遍在京的所有的大学。就带领着青年员工，然后可能每周四或者周五，然后下班的时候去跑这个大学的校园。然后争取在下半年把所有的校园全部跑遍，然后接下来是跑名胜古迹的地方。然后就是让大家多感受一下运动带给大家的这种坚持的力量嘛。 而且确实是就是每天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这个工位上，一天可能会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哈。在这种运动中，不仅能带给你更多的多巴胺，让你觉得心情愉悦，能够解决你一些这种烦闷和苦恼的东西，另一方面你真的也让身体变得更好了。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社交。 对对对，就是也是交到了很多朋友，包括工作当中也好，因为负责青年人的工作可能要涉及到很多社会各个阶层，然后要互相协助的，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紧急的情况下，我会在我的跑团里微信群里发一个消息，或者这样的事情谁能帮我协助一下，或者谁能提供资源，然后就会发现会有这个运动不仅仅带来的是自己的这种愉悦，可能可以给你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我们一直说哈，就是说相似的人总是会相遇啊，这个有同样能量的人就是会遇到，然后会这个时候才会共振嘛。也相信这个春雨影响的年轻人哈，都会跟你越来越像，就是会受到你越来越多的影响，跟你越来越像。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春雨能给我们的年轻人送几句话吧，就是在给这些正在追梦或者说正处在迷茫中的、正找不到方向的这些年轻人一些寄语吧。 好，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分享给大家一些我个人的心得吧。算不上什么就是太所谓的寄语也好啊。我只是觉得做什么事情叫坚持两个字很重要。通过坚持再去努力，然后要沉下心来，然后不要小看面前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工作或者是事情。这些小的事情积累起来就会决定你能不能做大事。其实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这些，就是我的精华部分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坚持，然后珍惜小事情，然后不断努力。 从最小的最细枝末节的事情做起，然后坚持下去。其实很多的道理都是听上去很普通，但是真的实践起来他们的价值是无限大的。 没错没错， 我觉得我也感受到了春雨传递给我的能量哈。我觉得也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吧，向你学习啊，起码是借鉴你整个的这个经历吧，先去早早的吃苦啊，不要把任何事情想得那么光鲜。 对对， 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去走出来的，像拓荒者一样。那也感谢春雨今天给我们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们的耐心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苏打绿的歌曲吧，也是应和今天春雨的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很有诗意哈。春雨润如酥，是在一个下雨天出生的，对吗？ 对，没错，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当年的第一场春雨。 好，送给大家这首歌。 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一直到今天你还会踏进眼，你用慢半拍的脚步走得那么累，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心疼你不断告别，让过往不断上演，记得伤口倔强地盘旋着，那一天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不会说你太深了一点湿透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